六罐是香辣的下饭带鱼罐头，但是您不用担心，比如说像我就很少很少吃辣，因为呢我对辣特别敏感，但是这个呢也能吃，它就稍微的有一点辣， 就开胃的意思。 那开胃的意思，一共是36罐，我们在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当中呢，给大家是299块钱的这么一个价格，299块钱包括了给您送货上门，您验货之后再付款。 嗯，所以整个的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高。 是的， 无论您家里自己吃，还是说您送人，都没有问题的哈。带着合适的咱们就多订几组呗，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呢有些过日子的人呢他会算计哈，比如说你在家里要真是自己炖那个带鱼的话，现在好的带鱼呢可能也得30多块钱一斤了，然后回来您再拾掉啊，然后您再这个炖它2个小时，弄不好的话呢，自己炖不好的话呢还挺腥的啊，然后味道不太好还糟践了，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买点性价比比较高的熟食回来吃，既省时间，同时呢也没那么麻烦。 对，而且呢我刚才算了一下啊，36罐啊，每罐是150克的这个二厘带鱼罐头，一共是299块钱，和每罐是多少呢？是八块三。如果您在外边，比如说点一盖饭 啊， 然后配点米饭，再弄点什么洋白菜什么的，这一份饭我估计没有个20-30下不来吧。 我跟你说，我今天中午在食堂吃饭，一盘小凉菜啊，你知道什么凉菜吗？就是拌那个宽粉条 啊，宽粉条 啊，就那么一小碗，8块。 八块 啊，再加上2块钱的一个米饭，你还什么都没点的10块钱就吃这个。 所以说呢，您在家里边，比如说自己弄点焖点米饭，然后自己弄个素菜，再热一热这个带鱼罐头，等于说自己一顿饭就齐了，而且非常非常省钱。而且呢，像刚才张老师也提到了，说别腥，这个带鱼呢，它那个腥味呢就不那么明显。 对， 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采用的是渤海湾的这个自己的国产带鱼，它是捞上岸以后呢，很快的就进入加工厂给大家去做了，所以说完全是没有什么腥味的。而且我去过这个二地的，本身的这个工厂，我还见过什么呢？就是它捞上来以后运到工厂啊。当然了，我们说大部分的这个带鱼啊，离水就死。但是您看那新鲜的带鱼，它那个鳞呀，跟镜子似的，跟一小刀似的，特别闪亮，特新鲜呢，就给大家去做这个带鱼罐头了。而且呢，它采用的全是中段，就是把后边尾 掐头去尾的， 掐头去尾，把那个边角料啊什么的都给大家去了。所以说呢，它这个带鱼的段还挺宽的，其实吃着呢又香，而且呢它里边还没有过多的油，所以说呢，老人小孩其实吃这个也完全没有问题，因为不用担心它刺儿的问题。 没错，而且提醒大家，我们这个阿尔蒂的罐头食品啊，它是用先进的这种技术制成的，里边是没有防腐剂，不含色素的。 哎， 而且今天这个价格也合适啊，有两个口味，一个是红烧下饭带鱼，一个是香辣下饭带鱼啊。那个红烧的是经典的， 是的， 三十罐。那么香辣的呢，咱们是赠的。 6罐， 再赠您6罐，一共是36罐，而且今天这个不是2两的啊，是3两的150克一罐， 对， 相对就是比较大， 稍微的厚一点， 对，厚一点。那么市场价呢是相对贵哈，我们今天只要299， 299， 和一大罐也就是8块来钱， 而且给您送货上门， 对， 您验货之后再付款。 嗯， 还有一点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啊，就是说这个带鱼呢，其实是很有咱们北广生活时间听众的口碑的，因为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呢，已经卖了不短的时间了， 好几年了。 哎， 阿尔利的罐头跟我们合作了好多年了。 这个带鱼呢也是比较受大家认可的。您就放心吃吧，这个带鱼真的是质量又好，味道又好，不添加防腐剂，同时它里边的刺儿都给您熬烂了，您可以放心享用。 而且价格也合适。 是的， 所以像这样的比较性价比高的产品呢，我建议您呢能够多订几组，因为这种东西在家里搁着也不会坏， 对， 是吧？节年假日可能也能用得着。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在这里呢，我也跟大家郑重承诺啊，那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提供的所有产品都是来自于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 是的， 所以品质是有保障的。我们经常说北广购，放心购哈。好，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请您记住，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